得那一次风里相依，仍然是一想起人就向往神似，没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，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，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，但是旧事总会一一记起，你句句的说话，你种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义，仍然记得那一次写过一首诗，言词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，无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，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，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，但是旧事总会一一记起，你句句的说话，你种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义。一生相思，但是旧事总会一一记起，你那句的说话，你那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义，你那句的说话，你那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爱意。